始都会飞，我简直活在机场周围，你是否也看到他们就会感觉防备，那些假正经的人总在讨好别人还把我出卖，当有一天他倒霉了，我们对着他大喊活该，你多惨都应该，人生的场比赛，反正你终究一定会失败，来最不能再忍耐，你胜利我们来，祝你像这样一辈子都被别人猜，如果想分手直说，别整天在编故事骗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，可你还装得特别委屈，只有眼神通知我出去，当有一天你被甩了，对着你照片大喊活该，你多惨都应该，人生的场比赛，反正你终究一定会失败，来最不能再忍耐，你胜利我们来，祝你敢这样一辈子都被别人猜，都被别人猜。